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爱末日， 我系杰德。 今日日期2026年2月10号，咁啊，嗱，有 Wonderfest 嗰啲片啲相我哋整理好啦，可以攞出嚟俾大家睇啦。 打晒码啦！ 冇上次咁大镬噶，其实时间上冇咁大镬，到个到嗰阵时同你讲啦吓。不过首先就系一如既往嘅我妈嘅，就系前一日我喺去咗跌虎个诶仔之洞嗰边，系咁要行两个圈啦，其实就唔系好认真嘅咁。然后最重要是跟住当晚呢度应该是7点几左右咯。你当我孤陋寡闻咯，我成世人冇见过咁乱大雪。 你喺沙咗少啊嘛。 一般落雪的时候咧，你系影唔到咁大雪嘅画面噶，因为你晚见就见到佢系咁落，但系咧一到相机咧，啲雪粒好细咧，你睇又唔清唔楚噶。但系呢度系好大，望就望到已经系即系嗰啲大雪纷飞，所谓鹅毛大雪咧，新闻都有提过，就系佢系喺轻飘飘咁飘落嚟，其实落到身上都系佢会融，但系唔会整到你成身湿晒。东京好少落呢种雪噶，东京通常系嗰啲咧，会整到系成身湿晒嗰种雨雪嚟噶嘛。 因为呢种啊，同埋太平洋气候嘛。 啊，仲有热岛效应嘅，咁东京系会暖过呢边，呢边系跌幅嚟噶嘛，嗰边会比东京低几度嘅。 一来近来，始终你嗰头系近住群马嗰头，内陆地区冻好多噶。 啲跌虎同嗰边附近啦，唔系净系 exactly 跌虎啦，咁跟住去咗 Zozo 寿司郎个crossover， 系咁怼捻到我嗰晚系我第一次去寿司郎，亦都系顶食到我顶捻到，因为咧佢有啲贴纸啊，左边画面最左边都见到啊，佢每一碟呢啲合 crossover 嗰啲咧，都会送一张随机送一张贴纸， 哇， 系。一 set 九件，咁系当然佢会重复咯，即系我哋一行人系食到我食到我顶捻住，我真系，因为去到后边大家停捻晒手咧，已经系食到饱饱滞滞噶啦，但系都仲系唔够，餐张衣机佢一 set 九张，仲有衣机系未齐，佢但系佢就嚟 last order， 我亦都大家都食到顶捻住咗啦，我系减粗咁食，咁食到最后两碟嚟嗰阵时，我谂如果呢碟再唔嚟，因为再 last order 啦，我最多 call 多一次冇噶啦，已经冇办法等等噶啦。因为如果我哋时间多嘅话咧，我哋仲可以话逐张嚟啊，唔中下一碟，唔中下一碟，但系冇办法，所以系两三四碟咁样嚟。去到嗰度，我谂啊，如果你再 好邪恶嘅连锁商法。 你多加一次啦，咁喺嗰一次，即系我话呢次再唔中，我最多加多两碟嘅啫。咁啊，但系喺呢度就中咗啦。我真系顶捻住，我最后仲食得到个茶碗蒸。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连最后个拉屎个滴滴位都俾埋佢噶啦。慢慢紧去食到， 唔系错。从来都系噶啦，喂 ，Ewing Serving 揼嘢，除非佢好似台湾佬咁样无耻收起卡收起嘅啫，唔系嘅话，基本上 Ewing 揼嘅话，你抽唔到噶啦。 即系我冇数实际数过几多，总之我净系我呢一台，因为我哋分咗两台，净系我呢台四个人食咗万几 yen， 我顶捻到。 O、okay、K，、啊、 其实唔贵噶，四个人万几 yen， 围 翻每人3000几啫嘛， 3000 yen 都 O K 啦，呢、這个价钱够人水想点？ 你堆佢个寿司，佢有张啱啱呢张纸啊，你俾冻直佢，然后你跌到20碟，其实我哋食咗40碟左右嘅，其实前后，哇，跟住可以抽奖啊嗰啲嘢咯吓，咁啊，我仲未贴上去social network 之后就可以参加抽奖啊，用呢张图。个 Twitter 而系要贴呢张冻咗廿碟嘢嘅图喺度啫嘛，跟住到正式啦，咁啊第二日，啱啱讲啦，咁样落雪法啊嘛，第二日都一样系咁， 换座门先，冇咗啦， 仲见到佢噶，我到嗰阵时应该系36分左右咯，呢班车系每5分钟一班嘅，好密噶，正常应该系。但是你看36分到去到47分都跟我说下一班不知道几时才到，因为大雪 其实嗰时东京应该积咗10 cm 左右厚咯，据说东京啲电脑已经顶唔顺了。 你东京咧，火嚟讲系足以令到东京瘫痪噶啦，呢个算系。 系啊，咁啊，最后因为我知道佢大雪，我提早咗半个钟，最终就系比正常时间到系正常时间到，即系， 算系好咯。哦，好熟悉嘅粤 菜。你看你睇下啲雪，唔系斑点嚟噶呢啲，佢啲雪冇咁大，但系好密咯。即系 好熟悉嘅， 大家熟悉的。好熟悉嘅车站口， 一年咩？都去一次。 你睇下啲雪。 哇！咁真大啦，真系大啦！依我就系啦，以东京依 天大啊， 以首都嚟讲系大噶啦。 佢系呢啲又蒙咗成层白色嘢喺度。就系呢度就跟住去行啦。咁我去到呢度，呢度先大镬啊！呢度开始先大镬。左边系嗱，呢个就讲翻啦。之前我有提过噶啦。佢是两个礼拜之前截止采访申请，但是我在佢两个礼拜之前先睇，系 Wonder First 喎。嗱，我唔系特登嚟嘅，其实因为以前可能会有兴趣嚟嘅，而家咧就系真系顺便嘅啫。原因都好简单，以前仲玩紧胶的年代，梗系有兴趣噶啦。而家胶我都唔捻玩啦，即系但系既然嚟到，当然嚟啦。以前就系因为如果你去 Comic-Con， 即系12月顶笼就系年初嗰个礼拜，定系放紧假的时候。多几日嘅啫嘛，我最迟嗰次就1月17日走，所以冇试过去得到 Wonderfest 嘅，佢系月头搞啊嘛，咁我又唔可能去完 Comic-Con 之后一路带到去月头，所以而家最终系啦，但系以前系唔可能咁耐噶嘛。另一样就系、是，又亦都唔可能12月去完 Comic-Con， 二月又过嚟 Wonderfest 噶嘛，冇咁即系冇咁豪噶嘛，即系虽然而家就可能啲机票够平就应该可以做得到嘅。但我当年一张是正航机票嚟，大佬，一路都冇机会嚟啊！但系嚟到呢度之后，我就系、是突然间喺唔好意思截咗纸啦，你个采访申请已经截咗纸啊！先唔讲佢批唔批啊，先唔讲呢样先，即系佢就冇 Comic-Con 咁大爱包容嘅。之前都讲过 ，Comic-Con 因为佢个同人个属性啊，佢系要包容一啲细嘅媒体啊，性佢呢度入边讲到明，你网上媒体得要有名够大之如此类，咁当然我也会有办法啦，其实唔难嘅，即系衰衰地都叫杂志编辑啊，都仲只要嗰边沟通下应该冇问题嘅，问题就系我太迟，佢直情删咗周海章，咁而且因为都系太迟，连一般入场嘅票佢有 A、B、C 区分嘅。咁一样啊，都系10点入场，不过入 A 先入完之后先入 B入完先入 C， 咁大家都估到啦，我咁迟先买票 ，C 区分3000 yen 嘅飞，仲要再加手续费，加埋埋4000 yen， 系啊，其实就 一般有啲2000 yen 嘅啫嘛，系定我 out 咗 day 咧？ 唔知我唔知係而家加咗定係乜嘢，总之我因为第一次嚟，但係我又唔觉得佢唔值嘅，你睇咁多嘢睇嘅话，其实调返转啦， Comic-Con 你收到我3000-4000我都觉得 OK 嘅。 即係我 TGS 咁多年嚟我都係记者身份入去，从来未俾个钱，所以我唔係好清楚有冇加个价嘅。连我都拿住记者证入去，直接影相，直接去攞嘢，我又唔好留意个价钱。 要调翻转啦！如果我唔系失魂唔揾记得咗啊，我都系应该攞自己入去噶。不过就冇乜分别，呢边就好啲，因为 Comic-Con 你冇记者证咧，就好难影相。我哋之前讲过啦，啲 staff 会揿鸠你噶。 而 TGS 但呢度入边 ，TGS 如果你头嗰两日入唔到去嘅话，你有好多惊，根本就试唔到。 呢个亦都有关咯。但系呢度Wonderfest 冇乜分，冇太大分别。我问过就系，其实因为你一般人都影得上嘅，你一。理论上你都要问准对方，得到对方的允许，无论你有冇证，你都要得到对方的允许。差别只是在于咧，你唔可以攞三脚架，唔可以攞脚架，唔可以做采访，即系普通人啊，同记者嘅分别，唯一分别就喺呢度。咁我亦都唔会攞脚架，亦都唔会采访。我本来有冇记者，我都唔会噶啦。咁所以就其实唔会太大分别嘅，主要就我迟入场咯，佢唔系准时俾我放我入去咯，因为我系C 区分啦。如果是 A 区分的话，其实不会差太远，或者我直接去他有讲啊，这些工作人员啊 ,guest 啊，这些记者啦，他仲有这里没写，他仲有优先入场的， 嗰啲就其实差唔多时间去嘅啫。最大镬其实呢个就关啱啱个雪事呢条桥啊，我要上桥然后入去啊嘛，结晒冰，唔系雪嚟噶，冰嚟嘅，已经俾人踩到变咗冰，佢都未踩到融咗。 呢、这个直接系点样关东危险嘅地方就系、是、佢雪唔多啊，好容易踩变冰啊。但你北海道北海道嘅等闲地系咩？四几十 cm， 你都未踩，你都雪都未踩，实咗时新咗雪又落嚟啦，结果咪一路堆一路堆，咁咪安全咯。但系呢啲佢几 cm 两嘢踩变冰嘅话，其实好危险嘅。呢、这个都系北海道民唔系好清楚其他地方点解就咁少雪嘅咩啫？就系、是、因为少雪先惊、 就系少雪。你而家系透明，呢个好明显见到俾人踩变咗透明，系冰嚟嘅呢嚿嘢。哇，真系仲大镬过如履薄冰啊！真系。仲要上天桥落上车落车，那个天桥系少少斜噶嘛，我系有三四次都系争啲跣亲，最终冇跣亲冇达到嘅，但系真系好危险咁啊！咁去等啦，你见到呢度嗱，左边系即系因为我去到呢刻嗰阵时咧 ，A、B 已经入晒噶，理论上入晒噶啦，咁剩翻我哋 C 呢啲就慢慢熬入去，慢慢keep 住慢慢行，有啲似动漫节啊嗰啲嘢咁嘅情况咯，佢将条路拉长咗条路，你慢慢行。最开始行停停嘅，后尾都变成系 keep 住慢慢行，慢慢行，行到嗰度。咁佢话我哋落去下边本来嘅巴士的士站啦。咁啊，当然系禁停咗啦。呢度巴士站嚟嘅，可以喺呢度直接去去机场嘅。当然我唔需要啦。 我试过去，我试过一次咁大把，不过我当时好似去羽田嘅。 啊，即系呢边可以直接分抽完又得，你要去即机场都得嘅，或者系调翻转机场过嚟直接去呢边。 通常我哋都系火车噶啦， 啊，京叶线啊嘛， 就京叶线，因为我快住东京嘛， 我都系京叶线，不过京叶线之前仲要转一轮车咁解啫嘛，啊，呢度慢慢行入去，因为佢行行停停，呢度已经系行噶啦 ，keep 住慢慢行咯，咁啊，呢个就应该算系入口之啊，即系然后入咗去入边咧，就会拱你入方阵，即系有呢咁嘅墙，一般入墙都系咁嘅款啦。其实喺度等咗大概半个钟头，呢度还好嘅，呢度未换手带，换完手带之后咧，嗰度先最大镬。嗰、那个位系多，因为呢度咧，你周围都系人啦，其实有风都好啦，都吹唔到落你身上嘅。但系后屘咧就变咗一条长蛇阵，我话嗰度大镬咯。佢系四五个人左右一排，我系最左边最外边嗰排，因为行得最快，但系亦都食风食得最劲。佢停起咗之后咧，哇，冻卵到咧，我觉得真系手指会痛，即系我冇戴手套啊，因为冻到个手指会痛啊，即系已经系开始冻到再耐啲咧，只手系会冻伤噶。即系不过前后我应该等咗十点卅零分我入到去，睇下呢度睇时间睇到，应该系睇下先，呢个十点四十分正入到去会场呢度入到会场啦。咁呢个佢个看板，呢度入去佢就七个场馆系有 呢度 几 号馆啊？呢度系 嘅，呢度三呢度系四五六号馆。 哦，嗰度 佢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 total total 八个馆系 冇开九十一， 系冇佢其实唔系好大嘅，就相对嚟讲啦，相对嚟讲啦，咁 因为如果唔开九十一嘅话，其实就窄少少嘅，不过算啦，唔紧要啦。 咁佢都用唔晒咁多地方，佢唔需要用咁多地方，摊少啦，主要系，你等我直接落底啦，啊，呢度就个地图，呢度一二三四五六，我就由四五六呢边入嚟嘅，啱啱入嚟呢个应该就系呢个位，橙色呢嚿嘢个位度。系咪应该系？应该系啦，我唔系好记得咧。我有看板应该呢个位噶啦。最后有七八，七八就系其他咁啊。 你塞晒啲唔等晒，塞七到八挂。 系啊，即系咩狗屎垃圾喺度？其实我应该行一行去嗰边先嘅。不过阵间 以前就系咁样嘅，七至九咧就系啲咧唔受欢迎嘅 game 啊，咩儿童天地啊啲嘢就塞晒喺度。后嚟开九至十一咧，就将所有啲咩将所物反区啊。啲乜古灵精怪嗰啲咩游戏开眼已开发掉晒九十一 TS 咁做嘅， 差唔多咯，呢边都系咁样噶，不过佢就用唔到咁多，佢用到八个啫，咁啊入到去又系我趁佢仲未多人，不过呢度就冇 commit 咁夸张， 佢到晏昼，我好似冇翻嚟影相，所以喺呢度讲啦。佢、又系嗰啲会你卖唔晒啲嘢啊，或者系你买得太多嘢啊，嗰啲可以喺度送走啦。而且我影到好 Q 衰，手震啊，因为嗰阵时喂手仲冻到跌跌震嗰阵，冇讲笑。佢讲到明就系呢度净系收嘢嘅啫，其他你全部麻烦嘢嘅，呢度都搞唔掂嘅。啊，集集收晒啲嘢就集集拱晒去嗰边嘅啫，即系。仲要指定日期都做唔到，正常系可以嘅，指定日期几时对啊嗰啲嘢噶嘛，呢边乜都唔做，我净系负责收嘢嘅啫。咁、入到去开始就四围乱行，因为我系冇目标嘅，而且我都10:40先入到去，啲咩限量嘢都早就卖晒噶啦。咁啊，四围逛下啦，有啲做呢、这个唔系手震，纯粹系心急，冇影相，影完之后冇做确认，即系啲对系部队有招。呢个唔系对焦，直成手红。咁啊过去1、2、3号馆咯。呢度系应该唔系，呢度仲系4、5、6号馆未过去嘅，只系见到我谂紧吓，你搭条桥过去都好啊。出边系冻捻到抽筋嘅，然后啲冷风系咁喺呢个位度灌入嚟啊，所以远离咗佢，入咗喺啲中间位先。呢啲就系啲配件啦。我入嚟之前系讲紧，我会唔会零消费咧？咁啊，最后再公布啦吓。咁啊，呢啲佢有呢啲咁嘅配件仔咧，俾你多啊，剩嗰啲嘢。去话啲呢啲系呢个系都系嗰啲普通自己人自己整成嗰啲，但系改造嗰啲可动嘅公仔啦。呢啲不受控制呢啲啦。喺街道系见冇呢啲咁嘅嘢卖嘅，你要买嘅只能自己搞下成重点嘅。但系全场其实我最需要其实系呢只。反而唔系啲咩美少女 figure， 唔系萝莉，唔系成，但系问题冇乜呢个应该有价钱系啊，写得唔清楚。右边四只嗰只18000，左边嗰只30000。 哦，七， 我即真系想要噶我，但系有点贵啊，因为真系几可爱，几靓，啲毛仲要好，我摸唔到啦，因为通常都唔俾摸嘅。咁啊，我又，但系睇落去都系好靓嗰只嚟噶啦。如果佢，我知理解到点解要买咁贵啊，但系如果佢唔系咁贵，我应该买得落手嘅。我讲笑啊，仲有一啲比较特别嘅，因为我而家系4、5、6馆啦，其实唔系最战况最激烈嘅地方，其实系最悠闲嘅地方嚟嘅。但系我又冇乜嘢特别要抢要剩，咁啊喺度四围行下呢只人类呢个长颈鹿化，呢个佢叫麒麟啦，但系日本嘅麒麟其实系指长颈鹿，大家知噶啦。即系几特别，咁呢啲就正常的去排队买嘅嘢，应该就唔会有啲出唔到街嘅嘢嘅，因为呢边系一般向嚟嘅。阵间我有影嘅，即系而家系见到佢哋队哇劳练咁上嚟，问到佢呢个叫最后尾，但系最后尾系只得咁样过去，然后翻转头，然后咧呢度只系一半嚟嘅咋，嗰边仲有半条队噶。我而家佢系条队截咗一半，跟住翻嚟截反咗一半。跟住佢有个拍影牌，好乱长条队。咁当然啦，我唔打算买，就当然由得佢啦吓。咁啊，等佢散咗啲，我之后先可以影相啊。即系咁啊，慢慢影咯。你睇下，哇！啲价钱望到就，但系真系靓。即系所以我嚟到之后咧，通常啲figure 自己做嗰啲咧，通常处于几个状态：一好靓，但系好乱贵，就算俾到我卖，我都买唔起；二个价钱我承受得起。但系卖晒三，根本就已经系神早既卖唔晒，唔系既卖晒，我买唔到，亦都个价钱望到我都会打退堂鼓，而且仲系白件。白件呢样就最大镬啊！你要搵人去帮你上色啊，剩吓呢个系其中一档牌喺度咩噶？咁但系我间粗攞怼部手机入去间粗影咗噶，呢个应该靓影得好少少。呢只应该卖晒，呢刻已嗰一刻已经卖晒噶啦。我影嗰上嗰刻已经卖晒，但有啲冇咁多人呢啲正，因为今年好似系Ultra Man 60周年啦。佢个呢次 Wonder Fest 嘅主题就系 Ultra Man 60周年，所以你见到佢个看板啊，都系佢两个看板梁啊，都系变咗个啲Ultra Man 个怪兽嗰只嘅造型，嗰种造型啦。接下来嗰啲，如果你见认得出嘅就认得出啦，我90%都认唔出噶啦，人未到90%嘅，但系好多都认唔出佢系到底系咩嚟嘅。咁啊，但系我照影，如果你认得出嘅就影啦吓，有点危险，不过勉强遮住啦吓，影埋晒噶啦，最即系好多咧系觉得靓嗰啲咧，其实已经神捻早卖晒。呢度就喺个大学嗰边就纯展示嘅啫， 啊，唔系喎，呢个系有得卖嘅。有啲人呢啲系咪啊？纯展示啊，有啲都有得卖嘅，但系都系嗰句啦，靓啲嗰啲做嗱，呢两只都系，但系你见靓啲嗰只，我得就做得靓啲啦吓，咁啊见仁见智嘅。但系你见啦，已经卖晒了，好多都系咁样嘅。有得仲留得到俾你买嗰啲咧，通常都系要么就造型做做个量好大，即系量好大系指可能有几十只，因为有啲咧做几只噶咋，就系。佢个番帽分得好少嘅咋，出帽出得好少嘅咋，即系呢只系Shadow Bus 嗰只嘢做得非常之靓，啊，即系嗰个神水啊嗰个嘢，但系好似系非牌品，有好多系神转世嘅，因为佢申请个版权，大家应该知噶啦 ，Wonderfest 佢嗰边系会有佢一日授权噶嘛，佢其中一部分点解咁贵都关佢个授权嗰啲嘢事嘅，咁啊。呢啲又系不受控制啦！你都佢呢度因为我已经系开场一段时间啦，所以呢边就好空闲。 嗯， 啱啱开场或者开场之前咧，其实呢度好忙嘅，就去搞佢啲授权申请啊嗰啲嘢。咁所以理论上呢度入边展出嘅所有嘢系合法有得到版权允许嘅。咁啊，所以点解佢会有啲系纯展示咧？就系、是、展示嘅话，佢个授权冇咁复杂；你要卖嘅话咧，佢个授权系唔一样嘅。咁样啦，啊呢、这个咧就系、是其实我冇影到，其实系 cosplay 嚟嘅 ，cosplay 之后咧，佢再将个 cosplay 个样子做成模型，佢同一时间喺左手边咧系有咩嘅，但系因为要影人样咧，通常要得到对方允许，我就懒，咁啊冇影到人。虽然佢 cosplay 应该都系俾人影嘅，但系总之就系、是、又唔反正唔系我杯茶，啊呢、这个呢好多啲咁嘅地方，我谂紧喂。但系我觉得最考我嘅咧，反而唔系咩，系你影相嘅技巧啊，尤其呢啲影相为主嘅地方咧，我谂紧，喂大佬，你个灯箱喺地下咁样打光打上嚟，然后个人个样系一路黑晒嘅呢边系，你见我而家推亮到好眼光啊，都先勉强影到，但系结果个打光系好怪，有好多啲咁嘅情况出发生嘅，而且呢度佢一前一后咧，变咗咧前面嗰个对一招嚟，后边嗰个对唔到，系非常之考摄影技巧，但 嗯， 到708我啲就唔好意思啦，咁啊，呢啲灰帽咯，你话应该叫白帽啊，因为呢啲系已经系，因为呢个系编出嚟嘅，呢、这个系，即系 3D 打印编出嚟嘅，唔系一般讲嗰种GK 嗰种咁嘅做法，所以就佢可以好靓，可以做到好精细。咁但系就佢唔系嗰啲灰件嗰啲嘢咯，啊呢、这个吓啱啱同啱啱个成对嘅喺隔篱嘅，其实就你卖咗几多，你要报告翻上去嘅。咁、所以最省事嘅方法咧，其实咁样合唔合规矩，我唔系好清楚噶。最省事嘅方法就系喺当日展出嗰嚿，即系话佢听我纯展出嘅啫。咁你个版权嘅申请会越简单好多，然后就搞预约。你预约完之后俾你，但系嗰嚿咧就冇授权噶啦。预约之后啊，之后发货嗰嚿，因为呢个都系授权嚟嘅啫嘛。 咁嗰嚿往后再卖，唔系你嘅事，你嘅古仔啦。往后又屌唔关人有事啦。往后就 调翻转讲 ，committee 啲嘢有冇授权咯？ 就咯， 咪又系照买。即系虽然立体嗰边系通常会比较立体嘅授权啊，系会比较捉得比较紧嘅。其实调翻转，不过就默许咁嘅状况咯。咁就系、是。总之你而家赛场嗰啲就得到咩啊？仲有但系仲有啲咧就系直接就系呢啲系铺头嚟嘅，呢个系喺度摆摊去买嘢，直情系咁样做嘅。咁又系一样，后面再多啲嘅呢个系纯粹影一影嘅啫。咁啊，佢会呢啲，佢下边都有同你去讲翻呢啲嘢，因为你唔写咧，我觉得好多人真系唔够知呢只。呢只我影得出，Girl Game 嗰边呢啲好，应该就嚟有廿年啦。嘅 Girl Game 嚟，好多年前我谂吓咁多年前都有人整，有再旧啲再经典啲就正常啲，但系呢啲唔上唔落，又唔可以谈得Girl Game 嚟讲算经典嘅，其实，但系喺大众嚟讲都唔算系谈不上好经典嘅角色。呢啲系啦，你即系俾埋个名你都唔知系边嚿嚟噶呢啲啊？呢个系十几年呢只冇廿年，应该10年代左右嘅 Girl Game 嚟嘅。即系。呢只应该大家识啦，我哋就系先买先。嗰呢只就其实做得普通嘅，所以仲有得买咯。嗱，呢只靓， 坚靓，你睇佢肌肤啲纹理啊， 嗯、 即系再方咧，就系呢啲纹理啊。但系呢只就我到我唔识啦，应该就 系咯，试下咯。 你嗰师奶梗系知啦，但系边个版本讲到明系1998年，唔知边个版本，哇！我实识啦，大佬，即系但系真系做得靓，劲超劲。呢个其中一张，我本来系影咗好近距离去影佢，谂住影嗰啲纹理啊，但系后屘发现对焦失败咗，咁就散沟咗啦。啊，仲有啲角色你认得佢，但系 虽然好同个虽然嗰个 做成咁嘅样，我真系好少见，咁肉地嘅 魔改程度好严重嘅。 但系我发现咧，原来呢个程度算系还好噶啦，已经系啊呢、這个就隔篱嗰只啦吓啊系啦，佢呢度都系十几只，仲要抽选，即系人哋都唔系多嘅就佢哋，所以点解咁快卖晒咧？就系、是、其实得十几只，你谂下，如果真系大家嚟抢嘅话咧，系讲紧十分钟内就可以抢晒噶啦。 嗯， 系啊，其实兽尸模型只嘢仲可以企喺度，理论上算系一只怪兽嚟嘅，兽尸怪兽啦。就呢啲就系、是、诶，呢只系香港叫乜狗我唔记得咗啦，已经。 我有印象啦，但系唔出咩名啲狗。 我知系边只，但系我唔记得咗个中文叫乜狗啦，已经系。 冇晒印象，我有印象。 因 为我 呢 个 系商 业摊 嚟嘅，应该系商业嘅摊嚟嘅。吓、啊，呢、這个阿远美啊，美远啊。V 嚟噶 ，V 呢边我以为好多，其实以我哋唔多吓。呢只系灭古嗰只嘅啦，但系你睇下中国人做嘅，我发现非常之多中国人嘅势力， 嗯， 就 啦， 比 Comiket 仲要多，坐牛坐面都听到讲普通话，喺摊上面讲嘅人，唔系啲行嘅人， 好多想揾食嘅过嚟 吓，因为中国啲原型师其实非常之多，而且我特别觉得靓嗰啲咧。唔少系中国人做嘅， 冇都话冇低估中国人嘅个技术力。 呢个就啱啱讲嘅咯，呢个佢呢个佢搞一个呢啲叫做街，佢又唔算街，因为佢唔好集中啊。好，你见我而家都影到乱七八糟咧，我系顺住行嘅，但系好乱嘅，你见到嗰啲主题啊，成嗰啲嘢好鸠乱嘅，佢唔冇咩好集中，唯一集中嘅就只有阵间会见到嘅啲成人区嗰边，就系、是、全部都系成人。都系有啲奇奇怪怪嘅摊喺度嘅，就系佢系个分类，我唔知系佢分好咗类，但系啲人唔听话，定系佢真系乱鸠咁分类啊？我唔知道。咁啊，呢度啦吓，认得啦。 新 F F F 啦，唔使讲啦，铁通战神。 呢个做几靓啊？铁拳门嗰个 阿平伯叔， 我唔记得佢叫乜嘢，就系铁拳后边有写。啊，三刀平板啊，呢个钟数系11:12，已经有人喺度执紧战利品啦。我哋而家仲依然系两手揈揈，仲喺度揈紧一只一啲都唔 Ibuki 嘅 Ibuki， 系蓝党嗰只咯，一啲都唔似嘅，即系佢好非常之有自己性格嘅。呢、這个好似系死我唔记得咗系边一套，但系我记得系武藏线上嗰个作者嘅其中一套嘢嚟嘅，我唔记得咗佢边只啦。这些改造的件配件 他做的是配件，他卖的配件是这些配件，就是这些巨鱼配件，算巨而已，即是再大都有的。唯一拍过的 cosplay，其实他外面还有男 cosplay 的，但是不是特别有兴趣，他向来都不太拍的，但这个挺特别需要拍的。这个是我觉得应该算半个企业摊来的，因为我在外面街外面都有好像有见到的。佢个 Elf 出嘅计划，我唔记得系边度见过噶，喺秋叶原唔记得边度有已经见过噶啦，即系用 Elf 嚟做主题啦，成扎一嘅 Elf 啊，即系啲好捻咸湿 Elf 咯，我只能讲啊，佢出埋画集啊嗰啲嘢，佢入边就系先有张插图，然后就根据个插图出只嗰个模型，跟住仲有影模型嘅相，咁样去整一本咁嘅画集啊。这个有冇20年啊？应该唔止添啊！呢个 cover hair 啊，觉得嗰对罗几意外噶，啲咁 Q 长情都有。咁当然新嘅都有，这个系蓝党嗰个嚟嘅，即系我系有少少好奇，见到嗰阵就好奇，真系装系有着嘅。咩啊？呢个伊利亚啦，系咪 FGO 嗰只啊？呢啲依我哋 I 码唔多，我一开始以为系冇授权，后屘见到有，但系好少。 因为有啲作品系一只都见唔到，我相信因为系冇俾授权佢啊，呢、这个蓝党噶啦，马良都有唔少啊，但系后屘先发现，我唔知佢点解嘅原因啦，佢一二三馆系见唔到嘅，喺晒四五六馆，我唔知点原因系佢分开分咗居啊，定系乜嘢？因为蓝党好似四围都系，但系马良就即集中咗喺度，喺呢啲拍件。已经是不算是大的了，后面还见到更恐怖一点。这个蓝党阿里斯、我不知道是因为很多中国人参加，所以这些中华系的、蓝党是计埋中华系的，大家 U3 啊、的作品的游戏手游、的角色非常之多。这个好像是原神定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定是明日双周定是什么，总之是、不是好像蓝党是但我不是很熟，这个就一定蓝党啦，星爷。跟着我发现呢有个规律的，这里的武呢大部分人做的呢都是我这种肥大腿的。这些已经是算是比较没那么肥的了，但是都是粗大腿的程度啦已经是。但是还有一些呢好像这些这样啦。换个角度你会清楚一点，大腿粗个腰好翘多，因为我计嗰啲图咧，好多人都成日话我啲大腿粗啊乜，你望下呢边啲啦，你睇下呢啲，呢个系尼基嗰啲嘅角色嚟噶，虽然尼基都系等大做卖点噶啦，但系你望下人哋出到同人之后仲大，唔系讲车头灯系几大，系嗰个大比，你睇下个比例。 大比 不成比嘅，几咁大对比， 虽然我 系咪好大对比咧？打侧一望，你望到啦，几恐怖。但系大家好呢口啦吓，喺呢度大部分都咁嘅角色，你望下， 系啊， 个个都系 口味问题，啲性癖问题。 巨鱼唔一定巨鱼，但系大比就十之八九都粗嘅。 而大腿粗嘅好处就系咩？佢企稳啲啊嘛。 唔应该唔系，应该系中意模型呢啲咁嘅 figure 嘅，系中意呢类型。又或者调翻转咯，市售嗰啲唔够粗。所以他们同人做的时候就做粗一点。 性癖问题。 因为你满足于普通的你咪是市售那些咯。但是你不够的少数的，即是之前我记得好像一击杀场都有提过类似的情况的。那边就不过那边讲就是他入面那些东西啦，一样其实一样差不多意思，他是大量参考了 Wonderfirst 的嘛。就是因为市售没有，所以这边就会专端那些市售满足不到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些是等身，但是给你着上身的，是着的，这些普面来的，它是你可以有得买的，是虽然有点贵，但是你是可以买完之后着到成身都是的。这部分就是纯展示或者是叫做参与活动来的，直接就是你这些武器啊，这个有写。你直接可以拿起的武器在左边，现在这个相的左手边有个区给你去摆 pose 啊，成。pose 啊，成影相成，佢有讲嘅。其实呢度嗱，你可以掂，因为你甚至你可以装备下边就可以影，可以摆 pose 啦。但系就小心啲咁对待啦，因为大家都要用嘅咁样。啊，呢啲就冇得啊，呢个纯展示嚟噶啦，呢啲就啊，呢个系同人摊嚟噶。你有时你会有冇见过嗰种咧，成个头套凹咗喺头度嗰种 cosplay 啊？呢度有得卖啊。通常是自制的，但有些都有些是卖，因为通常就是一块面有个罩，然后你要帮他上色啊，或者帮他戴假发啊那些东西，但这里就做些做好了的给你，你可以买的，买完之后你就有、这个没得买了、但有些是有得买的。这个嗱，不过这样的价钱咯。 黐线。 发神经。没办法，你要摸入自己做，这么特别的造型。我是有少少恐，有少少恐怖的，即是咁 Q 多眼。你嫌多一剂唔紧要，隔离一只。性癖真系，性癖可以冷门。呢度未到邪门，呢啲就系冷门啫。咁咧，啲 cosplay 嗰边佢就会有得啲布摊去。 系啊。 啊，然后左手边呢个位左右啦，呢个位咧就系有入去就更衣室啦。因为唔系几好睇咋。这个兔兔花园咯，依外地唔咸湿，好认真嘅，可能只 game 已经够咸湿啦，所以调翻转做佢有四五摊左右咧，有佢哋嘅模型啦，都系 都算是自己正正经经的了。你看到后面那些咸湿那些你就知道有些可以很恐怖了。即是 BB 突然间变得不算很大了。真的。你们啊哇这个做得几靓，虽然就太大就不是我杯茶，但是啲肉感你看看那个这只你看。即啱啱我觉得得个粗字，粗得嚟系唔 balance 啊，但系呢个粗得嚟系 balance 啊，系有肉得嚟就你又唔会觉得佢系肥，但系就亦都唔会话觉得系某个地方好特别猎奇啫。啱啱嗰只咧系条腰系有到不成比例噶嘛，呢啲合翻比例有啲系会靓啲嘅，虽然太大唔关我事，即系当然唔系净系指即系呢啲，你见到啊嗱，鲲鱼都系咁粗噶，都系有腰咁粗噶，呢边系。是整个场都是这样的喜好来的，不是我特登拍的、就是无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觉得有少少特别或者只只只拍的我全部都拍了，我是没什么价值判断的，老老实实、因为我也都没有、这些有瘦的是、都是这样的、我没骗你、就是不过这只你、他卖过好像是白毛来的，都是很多个展示出来的想我认识，但是他最终卖给你的是白毛，大家你玩过 GK 都知道。 嗯， 这个应该是中国人做的，我又认得，又是对不到招，对 Q 错个招，对了个对招对咗嚟左下角呢度，所以变成呢边对得唔好，咁啊冇放大啦。嗱，呢个嘢得，意外地佢又唔将佢最大嘅特点攞出嚟，你一望到好似普通。 喂，我手手 你啲手咧？ 唔系，我距离就系呢个距离，我望望，咦，边个先谂？咦， 吓、啊，即系如果佢啊，呢、你咁样你先见到啲手叠埋咗一齐。但是 OK 靓嘅，系靓嘅。 OK 要拉尼靓。 好似 Elden Ring 有唔少，但系拉尼好似得呢一只啫。最少我见唔到咯，因为有啲我系又系一样情况啦，未行到佢哋已经闩咗门啦。不过阵间先讲啦，呢个时间尚早啦，十点几啫，仲未有呢个问题。就系呢啲几咸湿都有，我只能讲啊，呢个系好似官方摆嘅。因为 Bandai 呢度都有唔少嘅嘢喺呢度，不过喺企业塔嗰边最后先到我最后先行，因为呢啲只只都系你见靓啲嗰啲咧，如果仲有得卖咧，就是、因为太贵了。如果系万零英嗰啲咧，又做得靓嗰啲咧，俾人秒杀晒噶啦，系要去到二三万英嗰啲先有机会仲有喺度。当然买唔起咯，但系做得坚靓嘅，即系。其实你睇呢个情况其实唔会差过你市售品噶。如果你用嗰啲 PVC figure， 尤其是用景品嚟做对比嘅话，当然我知唔公平嘅。景品你唔先唔讲你正常嘅途径咧，你去买都系二三千英啫嘛。 你大 嘢 佢大生产，平平笃啦。 但系呢啲咁少数咧，就系、是、一嚟会靓，一嚟可以靓做得好靓，二嚟咧就系有啲大家冇嘅嘢啊，佢都可以做出嚟啦。呢啲又系中国做嘅，即系我凡觉得靓嗰啲咧，有大款都系中国人整出嚟嘅。即系日本呢啲原型师唔多争气，我只能讲，即系所以好多啲中国系嗰啲咯，呢边少数地系咩啦？系不过呢边就系、是、角色本身系中国系的，中华系的，原型原画同原型都系日本嗰边嘅，喺呢边就其中一个佢行李寄存区啊，啱啱我集 cosplay 嗰啲嘢咧，你总会有啲咁嘅嘢咁，我钓鱼箱嚟嘅呢个系，不过算啦，唔紧要啦，就有地方可以俾你寄放行李嘅，但我冇需要啦，我系晨早就将嘅嘢放咗喺新牧场嗰边，将行李箱嗰啲嘢系停住过嚟，哇！如果我仲要拎行李嘅话，仲麻烦好鸠多啊，跟住然后呢度开始左手边度见到有围栏啦。呢度开始就系成区，后面就系我打马打得几辛苦下嘅部分啦。希望唔会俾人红标啦，黄都算啦，你唔好红啊，大佬。即系又打漏咗，所以快速飞过。呢、这个劲啊，点啊，成大家应该识佢噶啦吓。即系感觉遮断月。 唉、唔知点解佢咪特别好？可能过咗都唔系 年啦，两三年啦都。 呢两三年好流行嘅，但我唔系好，但我唔完全唔啱。所以算 真系好咸湿嘅，不过就好少人做出嚟，因为复杂啊， 系麻烦啊嘛。但我唔好 get 到嗰个性质喺边度。 呢、个又系打漏嘛？我净系记得上边，唔记得打下边。你不啲鱼柱嘅嘢就算够数啦吓，都你将呢啲就系、是、又系嗰啲神眼组就卖晒。我发现逢系卖伊利亚嗰啲咧，都系神组卖晒嘅，即系 死不罗里控。 摩尔，系唔知点解摩尔系萝莉控咁，呢只都系罗啊，系摩尔，真系净系摩尔啫，系全部摩尔都系秒杀嘅俾人。 小学生真系太棒啦！ 喂，咁呢只都咩啊？开膛手杰克啊， 嗯， 都有得卖啊，仲喺度噶。啊呢、這个咧系其实嗱，你见到呢个群啦、啊， 嗯， 我唔想打，因为打咗马七又冇乜意思。后边系下空的，我有影到后面嘅，但系打马冇意思，咁你有冇着？打完之后你都唔睇唔到噶啦，咁我干脆就整铲咗张相就算啦。后边系下空来的，因为呢边系十八禁区啊，就呢啲啦吓，即系有啲呢啲咁嘅情况咧，就系、是、我都唔知道打唔打好。因为放大少少， 面上嘅一面就 OK 嘅。 但左边就其实呢张都应该要打多下嘅，不过就算啦。啊，仲有啲我几佩服佢造型方面嘅。正面嗰张我懒得再打一次，就你睇侧面啦，即系咁样去，即系真系坚咸湿喺咸湿方面非常有 咸湿非常 谂法的。啊，即系呢啲就比较普通啲，不过系做得其实几靓嘅，老老实实。我觉得只狗反而是做了做精致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是但啦，总之又是非常之咸湿，摆卵明咸湿，不同你睇啲咩啊？但是呢类咁露骨嗰类咧，其实不要话买乜起先啦，你睇万几元，你咬一咬牙都仲买得起嘅。咁问题就是真的太咸湿，不是我杯茶，我不是很喜欢太咸湿的 figure。虽然大家见到我咁样影法，我觉得好冇说服力，但我真系好少咸湿 figure。就算系可脱嗰啲咧，其实我买到翻去之后咧，我都系唔脱佢嘅。 嗯， 有时盒虽然更加都系唔开盒啦，直接就系呢啲，就呢啲咁明显地嘅。啊，呢个系正常嘅。应该因为佢个参展系有全年龄，有一般向，亦都有R18嘅。但系咁你一个摊冇办法斩开两边噶嘛，因为呢个区啊入嚟嗰阵时要查身份证嘅。任何证明到你年龄嘅嘢啦，我攞护照啦，即系你日本人咪 number 卡啦，即系乜鸠啊，又或者系驾驶执照啊嗰啲嘢啦，即系佢要检查嘅。但系你个摊冇理由分开两边噶嘛，所以都有好少量嘅全年龄嘅，真系唔多不过。仲有啲就应该就唔使打码，灰帽嚟嘅，应该还好还 OK 嘅，即系系露咗点噶，系原型呢下边嗰张系原型嗰张原画。就无谓放大啦，真系因为冇打啊，有啲呢啲系做得几靓嘅，但系我一放大就又系会红标，因为打打唔够。呢、這个就非捻常之 A 咯，呢只应该都系卖晒嘅，阿小黑都卖晒。 嗯， 呢只我好似喺上边有出口见面有见过，就唔啦，我唔知点解有四围有人贴，就纯粹就系有。放出系啦吓，你见到下边呢边放出系嗰啲嘢啦， 即系 呢个小事啦，阵间仲有一个仲劲啲嘅吓，呢、这个佢入边有提到呢张应该系 Windows Fab 官方嘅，因为叫几张一模一样嘅，就系叫你唔好空中过界，即系同你即系佢哋讲个摊去到边度，你就唔好入去，唔好将个镜头伸到落去个摊度，因为有啲人系怼卵到好近去影噶嘛， 嗯， 即系咁佢叫佢哋冇咁做咁。如果你有机会去嘅，就自己注意啦。啊，咁顺便讲埋啦，趁而家呢张系安全嘅图，其实你见到侧边嗰啲都好危险啊，特登 cut 到剩翻呢张嘢嘅啫。佢入边官方嘅讲法同嗰啲小册子宣传啊，我哋都系讲，你影相要得到被摄物嘅物主允许。如果系你被影嘅人，你就得到对方允许啦，因为日本有肖像权啊嗰啲嘢。咁、但系其实咧发现咧就系大部分人都觉得你咪问啊，个摊嗰啲同你讲唔使问啊，影啦你 OK 可以影相，你冇掂就得噶啦。绝大部分都咁嘅状况，只有少数例外先系咩啊？大部分你都系你可以预设佢就系可以影相，唔准掂。系咁多啦，影通常都叫你冇影人，你影 figure， 其实我平时咪咁样影咯，即系佢正常都系咁样，佢有啲直情讲唔使问啦，影啦你，即系可能俾人问到烦啊，因为礼貌上官方嘅宣传都系叫你问嘅，但你谂下你个摊一日俾人问几百次，你烦唔烦啊？因为同 comic 唔同啊 ，comic 咧会影相嘅人好少，我呢啲系绝少数嚟噶嘛，佢唔会特别去有的应对，但系呢度入边佢系。by default 每一个参加者都会有可能影你嘅相噶嘛，当然系指你啲 figure 啦，唔系指你本人。喺咁嘅情况咧，佢系直接同你讲你影啦，所以大部分情况你落手影得噶啦，真系唔得嘅，佢会同你讲噶啦。 我试过有一摊同佢讲唔准影相， 嗯， 1001摊系唔准影嘅，咁当然影唔到俾大家睇啦。嗰、那个系唔系正常嘅 figure 嚟嘅，佢系一个嗰啲诶点讲啊啲艺术品嚟嘅，嗰啲多层展影艺术品嚟嘅，咁、嗯、啊。然后嗰张咧就系最危险嗰张啦。如果你有兴趣，自己揿停佢，我只会闪一闪嘅啫。因为如果呢张图我要打码嘅话，最少要打十几分钟， 嗯， 非常警，非常危险嘅，应该系我望到第一个反应。我想报警，全部都是罗，仲要是偏真实系嗰边嘅罗，全部冇着衫， 冇啦， 好危险啊！你而家见到右下个缩图啊，仲见到嘅就系、是，总之你想睇大啲嘅就跳翻去前边揿停佢啦，我就唔敢长时间，我缩缩嚟啦，就系、是，但系呢个喺呢个系十八禁区嚟噶，唔知点解有啲军武系嘅嘢，定系呢啲嘢都算十八禁啊？ 唔知， 佢唔系入边有 L 嘢，然后顺便放埋呢啲，但系佢真系净系放。呢啲军武系嘅嘢，呢个系扫雷机定系乜咩机嚟？我冇识啊，大佬啲，陆上机雷，即系呢嚿嘢丢落去，然后丢落敌阵度，然后佢就会爆，应该系咁啩。我唔知点解啊。再呢啲就系、是、佢有着衫，但系角度如果个角度拉得好啲咧，系需要打码先得嘅。呢啲又系。我唔知有系咪其实系只系因为佢比较战情，唔系特登系咸湿俾你嘅。 嗯， 如果唔系千手观，我知唔系千手观音嗰只泰国嗰只咩嗰只咩嚟噶，都有人咁咸湿，即系唔惊天谴嘅。啊，仲有啲真系非人上之咸湿，呢张白帽就算扣数咁嘅，又系啲性癖可以冷门，唔可以邪门。我唔紧，呢啲系邪门级数啊，呢、這个程度仲系算系冷门啫。即系你僵尸，不过呢只系又系中国人嚟嘅。你睇个狮子就知噶啦， 嗯， 即系嗱呢个就系调得适当角度嘅话咧，系要打码嘅。不过我拣咗个唔需要打码嘅角度，嗯，就系呢啲啦，有妖怪元素的，呢、這个先劲啊！即系啱啱嗰个系固定噶嘛，呢张系喺呢个系有水喷出嚟噶，你见到 黐捻线， 即系有两三摊系咁样噶，呢、這个其中一摊嚟嘅。即系，同埋咧就唔系个个都好精美啊！呢、這个咧就系张图好靓，但系现实就有点易。你睇下，搞到呢个头发嚟，我谂嘅捉手啊，大佬，即系 头发， 唔系个个都咁靓嘅。 系 啊，呢、這个真系我觉得发上的胜利。呢度我有打到，但系仲有一个应该要打嘅，我冇打。我因为我相信正常人唔去谂嘅话，应该系判断唔到个马左边嗰嚿系到底系乜东东嚟。佢系晓发射仲可以，呢嚿嘢晓喐嘅。你系可以玩个小游戏咧，直接发射射中就呢边咧就系会接出嚟，会流出嚟。灰母应该还 OK 啩，可以唔使打啩，我估啦。即系红勾咗就自理啦吓，所以佢要睇快手啊。呀，呢啲啊呢啲系改造拍摄，即系呢啲可动嘅模型啊。佢有啲可以换个拍摄，呢个巨鱼同贫鱼嘅拍摄，呢个系关节要做特定某啲动作嘅关节，因为佢啲虽然话可动啫，有啲动作系做唔到噶嘛，佢就会自己整一个，应该用 PD 编出嚟嘅，你睇啲支撑脚啦，见到啦，整个咁嘅关节出嚟，令你可以做一特定嘅动作。 嗯， 咁啊，有好多噶，好多呢啲嘛，我就影咗一部分啫，唔系个个都影。咁呢啲多啊都有啦，多啊就其实向来都有呢个谱系㗎啦，你入面做埋你件底衫入面嘅样，然后你鍾意除咪除囉，你鍾意着上着囉。佢呢个我觉得条颈可能有啲问题呀，係咪呀，定係佢冇特登展示，所以拎高咗佢呀。 我以为係我一次等你开咗掹咗出嚟咗。 係呀，因为呢件件佢要 show 俾你睇下呢一件件啦。佢卖嘅系呢一件中间呢件件。周围嗰啲系应该系现成版嚟嘅。就做。所以佢 show 俾你睇呢件件咧长什么样子的，因为未必有咁呢个大小嘅拍摄，虽然都有唔少噶啦。呀、嗯，呢个摊好鸠串噶，我净系影相都要排队，好似排咗十分钟左右，唔系话买嘢要排队。佢系我本来想行过去影，跟住佢拦鸠住我，指一指个表，我谂紧我唔系要排队，跟住佢哋讲影相都要排队。 哇 ！OK， 好似系秒杀咗噶呢只嘢，呢只摩尔。我只要向右转嘅话咧，就要打码噶啦。所以我留咗喺呢个角度，我系有嗰个角度嘅相嘅，但系冇影到出嚟。大家理解啦。我费事啦，我费事转啦。啊，呢张又系咯，我向左转多啲啲咧，就会咩啊？呢两只都卖晒啦，好似系。吓，呢个就正常嘅系，即系啊。 正得啦吓。呢张其实我向左转应该都要打马的，唔得咁明呢边 IR 十八区，系嘛？呢、這个好似系企业摊嚟嘅，系商业公司啦，唔一定企业摊，系商业公司嘅。啊，呢只嘢我琢磨咗一阵，我先发现系什么回事。 嗯， 呢只嘢系十八禁产品嚟，你估攞嚟做乜嘢？ 我有啲印象，但系我唔知边套。 咪啊，朱红大蒜咯。 哦，系咯，就系呢只朱红大蒜，咪就。是不是我好像咁熟熟面 呢、這个你可能会认一啲啊？呢个先系原作嗰个，呢、這个系手游嗰只嗰个主角嚟。 系、哎、我就要咁， 因为我有玩只 game， 所以我认得角色。角色唔紧要，但系呢个产品系攞嚟做乜嘢？点解会喺 R 十八区？呢度下边空心的， 嗯、 下边系有窿嘅，系、俾你放落去，然后系攞嚟咁样用。啊，呢啲都系噶，呢个系列都系咁样噶。我好似喺老抽见过。呢啲啊，呢只角度限定，向左转会睇得清楚啲，但系就冇咁靓，我就冇影到啦。好多都系有发现呢边咧，你因为喺呢度入边咧，你亲身过去有个好处就系你可以睇晒各所有唔同嘅角度。然后我发现其实好多网上传出嚟嘅相咧，已经系攞咗个最靓嘅角度去影佢噶啦。一啲转咗有好多帽咧，一转角度咧就唔靓噶啦。呢角度限定嘅帽，你搵开胶大家都明噶啦。咁你想唔想睇呢啲咁就另自己睇啦吓，啊呢个系呢个 Omiyage 即系专门俾你卖手信啱嗰啲喐慢慢声呢啲好平嘅，就卖翻嚟就纯粹做个小摆设啦。呢个贫语巨语呢、這个放大都冇所谓啦，白帽嚟嘅福语呢、這个六个两个大嘅四个六个八个呢啲性癖真系 你四变态。 即系，我放心啦。跟住就已经过了出咗十八禁区啦，之后都冇翻到嚟，所以后面就冇需要打码嘅嘢啦。其实好似比 Comiket 少，但系就我过咗我先讲啦，费事长时间停留喺嗰啲地方度啦。其实系危险过喺 Comiket 啊。系 Comiket 嗰啲咧，我只要个头够大咧，就大部分冇事。但系啱我就啦，我一路打咧入紧。其实我觉得打唔打咧，要黄标要红标咧，都会照标嘅。其实就算我打咗都唔系太中途。因为真的很撚咸湿，不似你同埋一般L 漫都好啦嘅封面咧，最多都是露出嘅啫，都是少少嘅啫嘛。但系佢会冇办法知啊，呢啲知唔知你都系十八嘅咁啊。跟住出到呢啲咧，就是真正嘅呢啲系铺头嚟嘅，就唔系企业摊，但系呢啲系铺头嚟嘅，即系卖佢啲二手嗰啲啲模型啊、figure 啊、所有我哋一般会叫做胶嘅嘢都会有噶啦，咁啊。 嗯， 包括呢啲景品啦，但系其实唔平噶。 哇！ 如果你谂住执平货咧， 抽咗六千 yen 啦，随便都要。 我唔系呢啲景品老抽咪老，唔一定老抽嘅。总之街度卖都好平噶咋。不过呢个特别版需要贵啲，右边呢边千五定千八。因为呢个系特别版嚟嘅。但系个价钱系唔会平嘅。你街一定揾到，如果你街度揾到嘅话，通常都会平过呢度入边。不过你调翻转谂到咯，你山长水远拣申请个摊，然后特登攞过嚟摆喺呢度，同人哋一大嚿嘢，即系你企啲 book off 啊、曼多拉奇啊、啲罗针盘啊嗰啲成扎咁放喺度，个机会成本唔一样。而且呢度入边应该系全日本最中意玩胶嘅人，应该有一半嚟咗呢边噶啦，即系所以佢大家都系识货之人嚟嘅，咁啊。佢都所以佢唔需要卖到好平，唔需要用平去吸引你啦，应该咁叫啦。有好多都系啲外边好难揾到嘅。但系如果你揾到啲外边有嘅话咧，去外边买呢度唔适合。你呢度适合一啲咧，外边揾唔到或者真系好难好难揾嘅嘢先揾啦。呢啲咧就喺日本嚟讲系好难揾嘅，但系系啊，冇错，中国过嚟嘅呢边系，你见到啲有啲系直情俾人捉到系老翻嚟嘅。呢啲应该系正版嚟嘅，正版授权，因为。中国不知道为什么欧查文是很受欢迎的，比日本还要受欢迎。但有些是老番来的，我没认到，我在网上后面有见到。这些呢，这些市售有得买这些。这些我记得在Book Off方面卖1200元这些。所以外面买到的不需要在这里买。你只要找一些外面买不到的，不用想着在里面执平货，我找我是这样望个眼毛。只要外面有得买，一定是外面便宜一点。 呢 个又系啲 V 咯，好少数见到。 呢啲开始咧就系啲造型嗰啲私得香港啊都有见过呢咁嘅嘢嘅，即系嗰啲叫咩啊？ 嗯， 叫造型公仔啦，即系啲以设计为卖点的，有人买嘅，但系唔系我哋嘅嘢啦。呢啲都系嗰啲咩咩 I P 嗰啲嘢嚟嘅，啲我唔识佢啦吓。即系呢啲系以设计创作为主噶，嗰度呢度系。咁啊，虽然都有啲偶尔都有啲正常，唔可以叫正常，普通啲嘅啦。呢个几得意啊，几可爱啊！但系咁，呢啲系陶瓷嚟噶， 好靓喎， 吓， 价钱都唔系贵， 呢啲就普通咯，真系 半啦，货色啦， 所以咪嗱，唔系好靓，但系普通标准水准啦吓，唔算好差，但系卖20,000+， 又怎么讲？ 仲要唔系我杯茶呢个绝区靓嘅啲嘢嚟噶，啱啱寄翻去吓，佢好多呢啲咧，佢话埋俾你听咧。我都要睇埋个故事，咪睇埋下面作品我先知呢只唔熟，因为有啲冷门角色啦，系冇人出噶，官方唔出 figure 唔出声噶，你咪喺度揾咯。即系蓝党大家识啊，但系蓝党你嚟去都识个十几二十个人嘅啫嘛，但系其实入边好乱多人噶，啲冷门角色咪要靠呢啲地方补咯。系啊，当然亦都有热门角色嘅，佢咪秒鸠杀咗咯，20,000+都秒杀啦，啊呢、这个佢个 mega 装系好似上个月定前个月出，啱啱出咗冇几耐嘅咋，即系呢啲啦。啊，佢讲埋俾你听，不过个对唔到招啊，唔好意思。佢话埋俾你听，佢系点样去做 3D 片出嚟嘅。 嗯， 而家已经做得到，因为以前咧喺我接触 3D 片塔嘅年代，嗰阵时仲未叫 3D 片塔啊，嗰个年代咧系做唔到咁靓嘅。3D 片睇出嚟嘅，只不过而家已经做到啦，所以啊，呢啲佢呢啲咁嘅情况咧， 我个画面见唔到，我个画面见唔到， 系啊，我系喺个房，因为double check 入咗去个全景幕嗰阵时，阿杰特同埋系冇 OBS 都影唔到啊，唔好意思啊，呢类咁样嘅话咧，就系佢而家都见到啦，佢系做咗编出嚟的时候就应该唔会话佢唔系做咗打磨嘅，你望下，即系我再放大少少，虽然都做到咁蒙，你都冇乜分别噶啦。即系佢，你见到呢啲支撑，即系呢嚿嘢由 3D 片塔攞出嚟就系咁样样噶啦。以前咧系要磨紧你抽筋，磨到你半生不死啊，因为解释度唔够高啊。但系而家已经做到好靓噶啦，所以咧佢可以直接编完就可以攞出嚟。啊，当然可能有人会上埋色啦，有人唔使上就咁白帽俾你咯。即系同以前嘅 GK 嗰个年代嘅情况系都几唔同下噶啦。而家已经见唔少系用 3D 片塔编出嚟噶啦。即系其实我仲睇得出嘅。咁系咪专业？因为我其实我大学修呢一科嘅，有修呢一科，但系我当年大学读的时候，呢部嘢叫快速成型机，嗰阵时仲未叫 3D 片塔嘅，30几万一部，成层楼咁高嘅。 嗯， 嗰阵时嘅快速成型机，我大学年代的时候， 好多年前嘅事啦， 19几年前啦，唔好意思啊。但系而家变咗非常精美，直接可以攞出嚟卖嘅程度嚟噶啦，已经系系嘛？依然都系原神啲嘢我真系唔熟，呢只蓝党呢只我就熟啦，但系又系卖晒，因为佢比例比较大咧，就可以做到比较精致啲。3D printer 其实系相对于手中做嘅可以做到比较精细啲，因为如果又系 GK 嘅话，你要做到好精细，你做到好大只，但系做到好大只，一嚟就嗰日费事，二嚟个价钱会好贵。呢、这个技术嘅进步咯，而家我呢度见咧，已经系我谂有1/3，甚至去到一半。是用 3D 片塔做的，你已经是。啊，又非常呢个杰克叫得几靓。即系呢个程度咧，你讲系市售版我都信噶。你见到系真系执到好靓啊！但系换个角度咧再睇下，即系靓啊！呢个系东北个可能系 Vocal 定系 Vocal Vita 应该嗰只嗰边嗰个木鬼吉他啊。其实我认知中佢块面应该要扁啲圆啲嘅，不过算啦，人哋喜欢。呢度你见到原本系咁样嘅，不过可能佢喜欢啦，大家都觉得，因为佢呢边就系要唔系原本咁嘅样先系咩啊嘛。有啲系自己做嘅呢啲，你见到佢好明显做到一半啦。呢、这个就系正常黏土做 GK 之后个标准流程啊，做到一半就系长成个样子噶啦，呢、这个未完成啊佢。 这个是应该都是蓝党来的，虽然很大，但是蓝党来的没错，蓝党都有很大的，虽然蓝党其实实际上很多的年龄都不是很大，但是都有些都几大的，各方面都几大的。这个是哦，这个是蓝 B 啦，这个就是非常之大啦，两样都各方面都是。这些又是官方不会出给你的，这些就是应该我不肯定。就是这个是蓝党啦。这个应该是 Licky 的那个那只兔女，这个是最初面那个造型来的。佢不过佢有个有得换样，呢、这个价钱真系点话声真系可远观不可亵玩，主要系价钱嘅问题。呢啲嗱，中国系手游真系非常足，佢唔系扎堆噶，虽然佢有地方系扎堆，全部放埋一齐。而家我应该去咗个位，全部都系中中华系手游，包括蓝党。如果你将蓝党计埋，我就全部都系中华系手游嚟噶啦。蓝党呢、这个蓝 B 呢、这个绝区令元神。啊，米哈游嗰扎啦，仲有明日方舟都有，但真系非常之少。啊，呢、这个少数唔系嘅，咪公饭嗰只嘢啊。我发现呢只几受欢迎嘅，几多人做啊？我知先，几多人做佢冇个模型，可能几有趣啦。因为呢只唔识佢，啊，就标埋系边个我都唔识佢。有好多都系啊，你标标埋系边个我都边位啊？即系嗰啲孤陋寡闻啦。虽然呢啲系。大家应该应该学下呢只，即系虽然唔似啦，我觉得有啲唔似，不过就人哋个人有喜好。呢只嘢非常细嘅，其实我唔知点解觉得佢可爱，咁样缩埋一边，系唔记得应该系边摊嘅缩埋咗一边。大嗰只我唔影，我影嘅系细嗰只。佢即系呢个好似系全场唯一一个我见到嘅游戏战记嗰只，仲要系佢讲明系原版啊，嗰、那个嘅啊。那个造型原版个线条是非常之复杂的嘛，跟你动画版那嚿超简化，甚至是做画崩坏那个是两回事来的嘛。啊，这个他有标到，但我不记得是哪个角色来的了。有很多的话又是。这个是Alice 和他隔离一个叫什么，我不记得了他叫什么，是同一个你当一体两面的角色咯，这样咯。啊！呢、这个唔知点解佢呢度都还好嘅，但系佢系将佢啲阿美游啊，将阿摩伊佢哋两个，咁梗系做乜你做到佢哋咁老嘅？喂，大佬，人哋十岁嘅啫，十岁系咪十岁啊？阿依啊，阿美游咩？我觉得佢哋系十岁定十一岁嘅啫嘛。你做到佢咁老嘅，点解？呢边罗唔会拉嘅喎。阿美游就着咗阿西伯件嘢咯，呢、这个就表现望起嚟就唔算好咩嘅。嗱，呢度系有着噶，唔系下空啊，有着噶。虽然个颜色就好相似，但系就意识就好 A 咯啦。你向下望，你已经望到啦吓。即系嗱，你正面可以睇清楚啲。呢度系有件半透嘅白色紧身衣嘅，其实，所以理论上穿之前零零嘅，但系意识就好 A 咯啦。即系四名院啦，呢个系东方嘅，东方好少，我唔知系咪因为已经真系过晒气啦，已经蓝党就非常之多。呢啲咁或者只可以叫淫贱嘅 pose 咧，官方应该系唔会肯出嘅。啊，呢、这个系入边卡嘅其中唔系即刻啦，嗰啲入边其中一个官方造型嚟嘅。佢但系官方唔肯定，应该系冇做呢个冇立体化嘅。咁啊，佢又但佢又有出呢张嘅图。个角度唔系咁样嘅，有少少唔同嘅，但系佢又出啊嘛，咁佢咪又有人将佢变成立体化佢咯，另一个方向嚟嘅呢个系，已经唔记得咗系边度有边个角色啦，呢、这个都系蓝党的，你睇蓝党系非常之多， 呢、这个系 出咗内游， 哦系啊， 当然系唔会出个件啦吓，大家知道佢俾人机嚟噶嘛，呢啲个造型系几靓嘅做到，你睇啲背景啦，好用心。但系有啲就好捻求其嘅，做个背景做得好用心。啊，一模二特别嘅地方，我呢度我冇比较图，所以睇唔到。而家我觉得系半跪咁样跪咗喺个摊前面。 呢个海叔，咁我想好似怪怪地咯。受塔呢个海叔比较接近而家升咗升咗嗰个首席咯。 啊，唔够横 啊！依海都太瘦啊！似佢，我认佢似《Stranger Things》里面嗰、那个受职版嘅艾格德斯。 嗯，但系呢个应该系 Face AI 嘅入边啦， 所以奇怪咯，所以咪做咁奇怪咯。 但系呢只嘅特点就系乜嘢咧？我冇俾个对比头啊！如果你用正常嘅视觉，即系企喺度嘅视觉睇佢嘅话咧，呢只眼系冇颜色嘅。但系喺而家咁样低角度炒上去咧，我唔系特登炒阿摩尔啊，好认真，唔系低角度炒佢啊，系佢会有上边有下边有写，如果你咁样炒咧，就会见到佢会有颜色，佢用啲反光嗰啲珠啊，系会你会见到佢嗰种眼嗰种眼神，我边个叫佢即系有啲好杀气嗰种啊，就系有做咁样，我喺正常角度睇，正上面睇都睇唔到嘅，咁啊。这个应该都是林董的角色来说、啊、我不是很熟、啊这个都。这个肯定是、啊、林董的角色、啊。不过、我想抱怨的就是这个角色我打了好卵耐找了好卵耐都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打光、啊。你是不是觉得个人都会带部一部有闪光灯的相机来影你呢啲光系下边打上嚟啊，结果佢全部就会变成咁样，定系因为我觉得呢个角色比较阴沉嘅咧，即系你想佢表现到嗰啲阴沉系嗰啲咧，即系块面系有阴影嗰种啊、嗯，我唔知系唔系啦，总之有部分咧个打光打得几衰下，即、 嗯、 系、就是、我唔知啊，因为你预咗俾人影相噶嘛，你打光打成咁嘅款咯，我呢啲攞相手机影嗰啲咪影到好痛苦咯，啊呢、這个离机嘅唔熟，啊呢、這个都系离机嘅，我有印象即系我记得个造型系好卵咸湿，话呢个就还好啦。 嗯， 呢只都系咪零机？我唔系好肯定，但系呢个有写呢、这个啱啱我只系同啱啱呢只系同一个角色嚟嘅。啊，蓝党嘅，哦，史洛克唔识。呢、这个系唔系 Save？ 我唔系非常上次肯定，好认真讲，有好多都认唔到。这个我眼睇嗰阵时系正正常常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影出嚟之后系角度问题啊，定系乜嘢怪怪地啊？ 系 可能佢个面做得扁啊，大家都知道美少女嘅块面系其实唔襟转角度，点解好多 figure 会角度限定就系、是、因为你嗱现实世界系做唔到咁样大饼面嘅、 嗯， 大饼面之后你一转角度就会好奇怪嘅。啊，呢、这个 Miku 啦 ，Miku 唔算冇我想象咁多。都唔少嘅，但系冇我想象咁多、嗯，可能过咗气啦，好几多得十几年啦。 嗯，好啊，最新嘅最新大叔， 仲算最新上年啦， 上年咯，算新噶啦，同头先讲嗰批有佢几年前噶啦。 男人，嗰扎手游系现役噶嘛？好似系唯一一只，最少我见到系唯一一只最新大叔啦。啊，呢啲系现役嘅嘛游戏嚟噶嘛，所以相嗰啲都系算最新噶。新翻唔会有嘅，新佢哋你做呢啲嘢要时间噶嘛， 所以咪同埋新咯。 呢、这个比较少见啦，音游嗰只嘢噶，嗰个系咪算吉祥物定系原创角色咧？入边只 game 入边嗰只角色咧，但系好少，应该好少人会在乎噶啦，特别去睇噶啦。啊，呢、这个唔太似阿马丽丽嘅，即系南岛嗰只马丽丽，但系唔系好似，唔知点解攞唔到个神韵。做就做得靓嘅，但系唔攞唔到个角色神韵。呢、这个又的都系啦，系入 game 入边嘅其中一个动作嚟嘅。佢将佢立体化咗，呢、这个角度都还好少少。呢、这个角度就真系有啲阿布拉尔。呢、这个我记得系 V 嚟嘅，即系呢个佢入边有讲啊，离机嘅唔识佢。呢、这个表情还原得非常好。即系个蓝岛入边嘅角色嚟噶，佢、有换拍士系而家呢个钟数，因为佢有啲角色咧系讲紧啲咩？佢朝头早好似譬如开场去到一点或者两点就换 A 嘅面嘅样，到之后下半场就会换成 B 嘅样，呢、这个系换咗之后嘅，佢有个正常样嘅，呢、这个系入边其中一个都几招牌嘅惊讶嗰个样啦，即系呢个都系蓝党嘅角色，蓝党真系非恋上之多。就已经是少数唔啊 ，Eva 反而意外地好少。这个应该是原创角色啩，唔系安定。这个又是蓝党的、有啲嗱呢啲内又系、我已经见到空摊，我唔肯定到都系冇嚟定系已经走咗，因为你个钟数已经是12:55。 你话系咪三个系时候走又应该未到嘅，一点都未到，系可能其实人都未到，根本冇嚟到啦。呢度同 committee 唔同 ，committee 上面会有好多好多传单，佢呢边嘅传单唔多噶咋， 嗯， 咁啊， 好似 FCO 大律师 啊， 满齐只手 都有人做，意外地有人做呢、这个少妇与战车。我系好似我捞紧，我印象中好似真系见唔到啲女， 唔紧要， 净系见到啲阿妈。 即系全从头都系买阿妈噶嘛呢个嘢，少妇少人妻战车， 咪少妇与战车咯，即系呢啲啊阿星机啦呢、这个。呢、这个我唔理佢，但系做得几劲，唔系靓唔靓一回事，劲，我觉得佢做得好劲，啊。呢、这个又系，我唔知点解啲 Ibuki 都唔似 Ibuki 嘅，我唔知点解。Ibuki 即系入边其中一个罗，得九岁啫。系男岛入边其中一个真正嘅罗。 嗯， 即系呢啲咧，你见佢好似好幼啦。呢、这个男岛都系男岛眼个角色，啱啱讲嗰个好阴沉嗰个角色啊。但系其实佢设定上唔罗噶，设定上唔系罗嚟噶。即系呢啲咧，你望起嚟好幼都好啦，其实设定上唔罗噶。即系。但系我唔知点解咧，所有出呢个角色嗰啲咧，全部都系我觉得系我又冇地方好打嘛，因为其实佢有着噶，但系佢着咗我觉得好危险咯，我阿布拉尔咯，即系阿教授阿呢啊，即系啲教授，我啲入边有几啲教授全部都好靓，我唔知点解，即系佢系嗰种美嗰种咯，即系唔系嗰种好咸湿啊，或者好萌啊嗰种嚟嘅，诶、呢、这个。马里唔知点解大部分做衰咗啊，唔知点解，但系呢只系少数做得还 OK 的，还不错的。呢、两个就埋鸠法咯，即系我见亲佢哋呢 pair 双胞胎咧、全部啲造型都系好复杂嘅，我唔知点解，可能系因为佢哋出场的时候就系连埋个火车，阿希卡利同埋死啊系洛索米，即系佢哋原型就系嗰两架新干线啦。这个就是那个应该是那个啊托住那个啊哦不是很肯定啊。这个应该再转落去会见到可能要打码的但我费事转啦。这只是猫砂之后转了生之后那只那个新那个啦他做到好像黏土人应该是相容于黏土人的但他不是官方的啦当然。呢、这个造型，呢、这个其中一个好卵麻烦的地方，少数你啊，你见得大部分都咁样咧，你见佢系俾埋个背景板俾你噶嘛，再咁样 L 字嗰种箱仔嚟噶嘛，有好少少嘅就有个斜面嘅白字咁样去帮你方便你打光啦。呢当然咧，我系影得好卵痛苦，因为佢就咁展示喺度、我好你后边佢见到嗰个大佢本人咯、我好难避开佢本人嘅样啊，大佬，我唔系好想影你佢本人嘅样啊，大佬唔会即系。系嘛？好少数啦，佢大部分都大家都识做，已经系 大凤难变啦，睇你名都知啦。 真系难 变。 啊，呢、这个系咩咩卡洛佐嘅嗰个 嗯， 做得几精细，即系几可乱真嘅。你放大咧，仲见到嗰啲细节啊，嗰啲嘢啊，佢有讲西服卡洛佐。不过出到三，佢用出紧二嘅角色，呢只卖晒噶啦，唔使望，佢有标价，但系已经卖晒，你唔使望了。呢、这个都卖晒了，都话逢系摩衣，我见到嘅摩衣全部都卖晒过去，我到我行都系见到嗰阵时。 唔系咩叫色情小学生啫？ 即系其他 FGO 其他罗。即系其他人佢有交集嗰啲咧，都仲有得卖噶，系净系摩伊，尤其是摩伊本人，阿伊利亚本人，阿小黑都有一两档有得卖，阿小黑到尾有两档其他有得卖，佢三个咧系经常系完卖的，一去到就已经系完卖的，咁啊三个角度冇应啦，吓啊呢、这个啊咩咩咧咧，我唔记得咗零音系咪零音咩咩啊，V 嚟嘅，好少呢边真系好少有 V， 呢个系Shadow Boss 入边嗰个角色。好似关布都有出啦，我唔系非常肯定，因为我冇关布唔系玩好多，但系Shadow Boss 嗰阵时入边有啦。呢个卖脚的呢、这个角色系卖脚的，因为佢喺官方嘅角度就大概介于呢两个角度之间啦、 官方嗰张图嘅角度啊，就介乎呢两个之间，系将只脚怼捻到个镜头度嘅，所以系卖脚的。然后呢度入边咧，佢有唔少都识得咁样做嘅，佢会后下边适当嘅角度俾张镜你，然后佢就会影埋。放心，有着的。虽然灰帽有冇着，你都睇唔清楚噶啦。咁亦会影埋，等你可以一张相影晒两个角度啊。呢边都系啦，阿小林家我嗰只啦，最凶狠嘅一只。本人非常之幼，好细粒，好矮，但系就飞个巨鱼飞于两上之巨，巨到喺中国播要帮佢缩鱼的，即系嗰只。咁啊，少数呢啲概念饰品啦，即系有，但系有部分系应该系入边啲标志嚟嘅。都啊，嗱呢个就我其中一个话佢唔准影，嗱呢个呢张可以影嘅，但系同类似咁样嘅嘢， 睇唔到咩嘢嘅。 因为佢跌咗几，所以我本人望的时候咧，系望到佢有好似有少少立体嘅感觉，但系你都望到佢系一个平面嘅艺术会嚟嘅，即系类似咁样，唯一一摊俾人拒绝就系类似咁样嘅另一摊，唔系呢一摊，因为嗰摊唔俾影，所以我哋影到啦。嗱、呢张系俾影嘅，讲明。但是类似咁样啦，呢个得三层啫。咁呢个你就会睇得清楚啲，因为阿巴呢个系非常之多层噶。我数过好似有七到八层左右噶。呢、这个三层比较容易睇到咯。然后咧，佢系俾影相啊嘛，有啲系俾影相，但系唔俾投，唔俾掟上 SNS， 即系你影相自己收藏就得，但系唔公开得啦。简单讲就系呢度入边其实都系俾嘅，但系我望完之后，第一个反应系唔俾啊，系咪唔俾投稿啊？系唔系？佢系俾投稿，佢不过佢将。Twitter 同而家嘅新叫做 X 沟埋一齐， 嗰阵时两只图叠埋咗一齐，就好似唔俾影相咁样。我好想吐槽呢样，其实你系咪唔俾影相？系咪唔俾投稿啊？呢个几靓诶，虽然唔识啊。 等阵先，讲到呢度成好时间都好长咯，你仲有成一半佢一半嘅旅程，呢度唞一唞先，留翻下集继续好唔好？ 又是努力的啦，咁我哋努力，咁我哋又斩开一半，我哋后半就继续先再继续啦。